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城邦论坛，陈云、梁锦祥，好，翻嚟第二节啦。我想问阿陈云啦，即系而家呢个局面咧，香港人系咪要接受多少军事训练？ 体能训练有啦，我哋即系热血嗰边就成日都做体能训练或者体育救港、体育救国嘅啫。但系军事训练系需要嘅，但系首先系锻炼身体，照顾好屋企，跟住系屋企嘅执得干干净净，即系容易走啊，容易活动啊，行动力强。 夸张嘅真系， 唔好棘亲，即系急速行动嘅时候，唔好将自己棘亲，跌都跌喺地下。咁主要就系嗰、那个心灵上面或者系心理上面嗰个强壮起嚟啦，所谓自强啦，自强意识啦，我哋以前老母讲嗰个思想武装或者精神武装嗰样嘢，咁嗰个系要做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精神武装即系第一步要做咧，就 是、 身体嘅武装。 系啊， 你冇呢个武装，冇精神武装嘅，即系话。你在街上遇到特別的事情的時候，你沒有足夠的信心，其實你不會做事的。這個我就覺得我普遍在街上見到的情況， 就是如果體格不好，或者一是不能夠打，或者不能夠你捉起人牆來防衛，或者你諗住打輸的時候，或者頂不住的時候，急速四散這樣走，起碼都要走得。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呢，我們其實已經仲有印鑑了。你記不記得當時民國的時候呢，男人咧個個都係弱不禁風咁嘅樣，你睇翻啲相咧， 都係 個個都係孱仔嚟嘅， 因為糧食唔好啦。首先個蛋白質唔夠，所以大部分都係孱，一係就係好瘦弱，一係就係好肥。咁肥嗰啲就係有錢啊，做生意或者係啲豪門大族嗰啲，但係正常體格嘅，好似軍人咁或者好似係武夫咁嘅體格嘅就好少見啦，喺街度好少見，大多數都係著件衫飄飄下咁啊。 咁所以我諗。這個即係體格嘅訓練咧，喺現在必須嘅。咁但係你當然啦，大家如果留新聞都知道咁啊。呢、這、一個呢、這個八個政權香港都搞呢啲嘢啦嚇。咁最近有個撥款，可能都就係撥好多俾佢睇咁樣嚇。咁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嚇，你可以參詳下佢嗰啲。體能嘅訓練課下睇得唔得啊？甚至入去做下卧底嚇， 即 係新軍嚟都咬出嚟嘅咧， 免費咁樣嗰邊接受軍訓， 係接受軍訓， 類似軍訓嘅嘢。 係啦，咁除咗呢、這個。即係真係體能嘅準備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個道德上或者嗰個人嘅行為操守方面，其實有啲咩準備咧？ 嗰、那個就要即係講修心養性嗰啲啦，就係唔係話平時宗教嗰種修修養性，係對個社會、對嗰個公共生活嗰種承擔同責任，嗰、那個係必須要有嘅。即係特別喺亂世啦，喺治世嘅時候，當然可以將呢啲委託俾啲統治者、委託俾長輩、委託俾啲咩政黨嘅領袖或者啲老資格嘅議員。但係依家都唔大部分都唔見咗，唯有靠自己啦。咁靠自己就真係要講行動嘅時候要問心無愧，同埋係嗰個領袖要識得負責任。有個榮譽感去領導一啲嘢，咁唔會話中途又變咗卦，或者中途又散咗啊，中途又投降，甚至係出賣咗自己個成個團隊或者跟住嗰啲行動嘅人啊，咁就會令到個社會有個希望啦，即係喺鬥爭嘅時候有個希望會得勝，或者起碼係會頂住啲惡人啊、暴政啊咁。 嗱，我哋記得，即係我有記得我自己嗰陣即係細個嗰陣時候咧，家長或者長輩咧成日講嘅説話嚇。 就做嘢有始有終，即係短短六個字，真係做有終。咁去到中學嘅時候，咁即係英文老師亦都教一句 ：finish what you have started。咁你呢啲我唔知係咪今時今日冇人教啦。咁我成日都歸咎於一樣嘢，而家嗰個年青人嗰個改變咧，就唔係話我哋自己出咗啲咩問題。是因為我們的仔女全部是被菲傭教的， 是啊，菲傭 養大的，那菲律賓沒有這個沒有這個概念的， 他們有另外一些東 西，不是真的，我去馬來拉時看到全部的基建起是不起的，是啊，路起完一半就算了， 是啊，就是，總之不是自己的東西，不是自己家族的，就是教團的，那就隨便吃下工，那我是，這個確實比華人差，華人即使不是說在香港那些有現代的制度、現代教育咁啊，傳統都會覺得受人所托就唔好辜負，咁一定要做到底，做唔到咪賠翻嘔翻一橛俾人哋咁啊，算收咗，一定要注意嗰個收場咁啊。 嗱，我以前都提過兩句，但我呢度再擴充一下啦。其實即係近年嘅香港文化咧。是暗地裏被菲律賓文化影響緊， 有啲嘅，佢哋有佢哋嘅好處，但佢哋又唔可以用佢哋嘅方法嚟教我哋嘅細路啊嘛，即係佢係一啲半委託狀態，咁又唔知幾時老闆大發天威，咁又炒友又扣人工啊，又教得唔好又打，咁所以就唯有係忍住咁求求其咁啦。但係啲細路喺感性上就黐住嗰個菲傭，咁就當咗佢一個模範，但係佢又唔係老，佢又唔係家長嚟噶嘛，咁所以就係。冇咗嗰個道德表率嗰樣嘢，佢話佢揸唔到主意咁樣。 咁你所以你會睇到而家喺即係自從喺香港嘅家長嚇，佢哋因為嗰個工作嘅問題、要供樓嘅問題、要委託嗰個兒童嘅成長同埋教育俾菲傭之後咧。香港的細路仔其實嗰個道德的訓練係改變得好緊要， 好緊要。感性嘅滿足都得唔到我。昨日在即做節目錄影啊！昨日喺搭地鐵見到個細路都大個噶啦，有我咁高，佢就挨個菲傭得一個座位，咁佢想坐低，咁個菲傭話你坐啦，咁即係有啲細路仔咪坐咁，但係佢又唔坐，佢話要話 sit on your knees， 佢要坐喺佢嘅膝頭上面，跟住菲傭冇啊，咁跟住就兩個人，跟住後屘等咗下一個站，有兩個人落咗車，咁就話個菲傭坐呢度，個細路坐呢度，個細路好想坐喺個菲傭嘅大髀度，但係冇呢個咁卑微嘅啲兒童嘅欲求都滿足唔到。其實我睇上，我嗰陣睇係覺得好悲哀嘅，即係個菲傭就話：，即係你啲人哋嘅仔，你坐我大髀搞緊啊！呢個 唔係佢諗緊第二樣嘢，我知道菲傭嗰啲我唔講俾你聽啦。OK 啊，咁但係喺菲傭嘅撫養之下咧。個細路仔好 easy going， 冇乜執著，咁我就覺得係呢個係你會喺而家佢哋喺政治上個表現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我唔可以講理由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唔係講緊話一個 excuse 啦，咁但係翻返嚟個問題就係呢個係香港地產嘅。副產品嚟噶嘛？ 你要兩公婆出去做嘢先至供到樓嘛，甚至要幾兄弟出去做嘢，咁變咗屋企就冇人看，就變咗係請個工人翻嚟打理。咁啱就係嗰、那個八十年代開始嗰、那個菲律賓人喺香港僱用，咁又唔受香港嘅僱用條例，有啲額外處理。咁後嚟通過咗一啲最低工資時薪個日，亦都係額外處理。咁所以整到係變咗啲廉價嘅家用咁嚟用啦。所以呢個其實係搞壞咗香港嗰、那個。家庭教養嘅，如果冇呢樣嘢，即係禁止咗呢樣嘢，或者個海外嘅僱傭都係用翻平等嘅本地工人嘅薪水或者薪酬嘅話，就自然就要有一部分嘅人留喺屋企，咁自然個薪水亦都要增加。即係當然係要假設政府唔會輸入好多嘅外來嗰啲大陸人落嚟爭飯碗啦。 但係就算你話嗰個問題咧，你係譬如話啲菲傭佢嗰個條件好啲，都唔可以幫你教細路仔。 教唔到， 你教即係你唔可以將嗰個去教細路仔嗰個責任賦予俾其他人嘅嚇，一定係你要自己去做， 要自己做言傳身教啊嘛嗰啲叫。 咁而家我去總結一句咧，就係香港嘅政治啊，尤其是而家喺啲廿幾歲或者甚至三十歲出嚟嘅，佢嗰、那個。政治品質的差劣咧，我係用一個理由去解釋，就因為冇家教。 冇家教，我都可以講啲私人嘅經歷嘅。我都認識一啲民進黨嘅朋友，都係 接待過青年新政嗰兩位人士，咁佢哋同我嘅講法就係好沮喪，就係未騙到。我真係唔好意思，我即係雖然佢同我冇關係，但係起碼香港人去到嗰邊，我即係又寫信俾蔡英文，佢就話又唔承認啊嗰啲咁嘅嘢，佢嘅做法就係好簡單，就冇品啊！我一聽就真丟架，大鑊啦，咁樣俾人立啊！ 嗱，儘管我哋咁講啫，但係我覺得個形勢都唔能夠逆轉㗎啦，因為你即係積重難返，係嘛？你而家話喺菲傭嗰個撫養嘅嗰一代已經成長咗，佢哋就跟住可以再生下一代。咁你諗下嗰個問題會幾惡劣先得㗎？ 即係啲差嘅父母再生就要更加差㗎啦，即、就、係、是、更加個教養亦都更加差，所以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就、係、是、兒童教養，即、就、係、是、家庭嘅問題。學校啲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啦，即、就、係、是、老師咁辛苦，那個聘養亦都咁唔穩定，佢自然就除咗係教埋啲五三五四嗰啲教育局規定嗰啲傻嘢之外，就佢唔能夠講其他嘅個人嘅嘢啦，即係修身立德啊，自己嘅生活經驗啊，點樣係處世待人處世嘅嘢啊，自己喺外邊喺家庭啊，或者係佢未做教師之前，或者係中途去做第啲嘢，個喺其他嘅職場帶嚟嘅嘢，或者甚至係佢係以前做過一段時間嘅政務官或者其他官員，後來又去了教育局做事，派了去中學。現在那些教師沒有時間給他講，或者沒有一個精神的餘裕給他講這些東西，教給那些學童知道，所以學校教育都差，這個大家都知道，但家庭那個才是問題。 是啊，首先有家教，先有其他的教育。 OK， 好了，中國那邊即是華夏那邊的，即是那個對道德的教育，我們講過了。西方特別是軍校那邊對那個即係學員嗰、那個學生嗰、那個嗰、那個係點教法嘅咧？ 嗰、那個就德國嗰邊我就費事講啦，就係、是、美國嗰邊大家會熟悉啲嘅，因為係拍荷里活電影啊，拍得多，亦都係馬克阿瑟將軍成日係引以為榮嗰個西點軍校個三條軍訓或者三個校訓，就係、是、責任、榮譽、國家。佢國家擺喺最後，但係當然係最重要，但係你要為國。首先就要係負個責任，同埋要有個榮譽感，咁、那個 duty honor country， 咁比較難，中文比較難明嘅，或者我哋即使學英文嘅人比較難明嘅就係 duty and country 呢個容易明 ，honor 呢個比較難明，因為 honor 呢個係歐洲貴族嗰、那個行事嘅準則嚟嘅，即、就、係、是、做事要見得人，要對得住自己的身份，做打仗的時候，有危難的時候要身先士卒，因為你是接受領地或者封邑那些人的稅收，或者是你勞役一些家僕又好，或者那些農奴又好，但一有事起上來，自己就騎戰馬，就拎長矛拎弓箭就要去打的了，不可以叫啲農奴，不可以叫啲老百姓代你死的，所以就是一食即係食人的稅收就要係做一個保護者嘅角色，咁所以呢個係honor 一個字係咁嚟嘅，就要身先士卒，有難嘅事自己做，做完之後就係要退，咁跟住等啲人下一代享福，或者佢統治之下嘅人享福。咁呢個我哋因為冇我哋香港或者華夏嗰邊就冇呢、這個封建貴族嘅傳統啊。士大夫就即係指憂患嗰啲，即係有事就要自己擔起個天下嘅責任咁。 嗯，但係中國士大夫佢有一個弱點啊。就是那種承擔沒有一個足夠的身體上面的能力去承擔，成日都是弱不禁風，成日都是 宋代之後那些，即使是文人帶兵，但他都是一個參謀指揮，他不是實際是打得的將軍。 著名的例子就是譬如范仲淹，那個戰績都不錯的，但是始終都是被人一個感覺就是相當之愚弱的，是吧？這個就是從來儒家的其中一個弱點。咁所以補救即係喺頭先係陳雲嗰度咧，我就即係加以一個希臘唔係一個歐洲歷史嘅補充啦。就今日咧應該提倡翻呢個斯巴達教育。 係啦， 咁我話斯巴達教育咧，咁我哋以前都講過，但係咧有一樣嘢我要即係再強調嘅就係咧，斯巴達嘅皇帝啊，佢係點打仗法嘅？打嘅時候係企喺士兵嘅前面，走嘅時候係企喺士兵嘅最後面。 係啦。 呢、這個就係即係頭先你講嗰個責任承擔問題，即係換言之其實佢係一個貴族嘅自覺嘅，好強。即係我係貴族，所以我做啲嘢同你呢啲 即係基層啊，或者啲 唔同嘅，我嘅教養係好啲，同埋我嘅裝備一切都比人優勝，咁自然就要新鮮時進去衝鋒啦嘛。 嗯，咁如果你冇咗呢個咧，其實就唔適宜做一個所謂正職嘅領導啦嚇。咁即係呢個咧喺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唔知點解就喺香港已經係鳳毛麟角噶啦嚇，即係大家再講啲人就話少你戇居 啊。但係正係因為咁，所以你話有英國統治，咁就當嗰啲殖民官或者嗰啲總督誒係貴族咁咧，咁佢哋亦都有大部分都有呢種誒自覺性嘅，即係有以此為自許嘅，即係乜事都親自做咁係啊。做完之後就係告老歸田，就翻翻英國就不問政事啦。但是我哋香港就冇咗呢批咁嘅借嚟嘅貴族之後就要自己揾噶啦。 唔係我，但係我覺得嗰個學校本身好重要嘅。 嗯， 即係如果你話頭先呢種貴族嘅自覺咧，就喺兩大嘅英國大學訓練出嚟嘅，牛津同埋劍橋。咁所以睇下歷來嘅呢啲港督，其實都係嚟大部分都嚟自 呢兩間 啊。咁你最阿肥胖啱走嗰個就係嚟自牛津嘅 Barrio 啦，嚇。咁你話如果你去哈佛去讀書，你又冇呢種自覺咧，就枉讀詩書啦、 啊！學埋曬嗰啲第三世界嗰啲貪官污吏嗰啲子弟，大家一齊揸跑車食埋佢啊，飲飲食食啊嗰啲。 咁跌咗嘢就唔使驚，叫做 冇事啊。OK， 後邊 因為我哋講啲嘢太刺激啊嚇。你好不幸，即係以前嘅港大佢都有曾幾何時有呢種自覺嘅。但係近年因為不同的原因啦嚇，呢啲喺中國落嚟的學生，又或者你呢啲即係校委會入邊嘅改變， 搞壞咗啦， 搞壞咗， 真係特別係校委會李國章嗰啲， 你就喪失咗呢種自覺。即係首先你第一樣嘢，你唔好理嗰個人嗰個能力如何先，佢起碼有呢種嘢嘅時候咧，佢會將自己嗰個潛能係發揮得最好，亦都能夠忍受最大嘅痛苦。咁而家咧好明顯啦，你驚。即係你見到話要坐監，可能坐兩三即係幾年。咁雖然你係廿幾歲，你但係你仍然都驚你都要走路咁，係咪？咁呢個就唔係貴族嘅自覺嚟。 係啊，貴族自覺就承擔啊。以前講起大學生，就以前大學生就當係即使唔係天之驕子都好，都對自己有好大嘅期望嘅，係唔會退縮嘅。但係就唔會話依家我係一個普通嘅大學畢業生嚟嘅啫，我仲要揾食嘅，唔係咁嘅睇法。 唔係呢句説話其實係唔應該出自港大學生口，因為香港大學之所以係香港大學，就是、因為佢原本係培養香港嘅精英，要有呢種貴族嘅自覺。貴族你唔需要理解成一個血統上面嘅貴族。是精神上的貴族， 精神的教養上面的貴族，或者社會自己這樣期望自己，社會又這樣期望自己，捉了上馬就是、 這個跟我們當年看玻璃之城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落差了、當其時黎明的說話就是 We are the best、那是不是說我是一個普通I am just an ordinary student 我是一個普通的 graduate 剛剛畢業要找工作、不是這樣的、即是一個、即動是老牌大學的畢業生，不是這樣看自己、 如果你港大一旦失守，香港就沒有其他的大學去承擔這個責任了、 要靠自己，即是大學不行就自己行，有時去海外留學都是這樣，我自己去哥廷根大學都是這樣，我就不會看說我變成麥士普朗克，我又不是讀物理學的，哪有這樣的能力，又會變高師，我不是讀數學， 不是，但是你那邊都那個泛民的 department 很厲害、 但我起碼會看到、哥廷根那七個君子，有七個教授因為不服皇權修憲，所以集體辭職，有道氣節在那裡，起碼是用那裡來到、自我期許。香港都是，香港現時的大學不行，你都可以看以前的，就是看港大的前身，孫中山在那裡讀過，或者中大都出過很多社運的猛人，起碼劉山清都出過，在大陸坐監。 劉山清是港大的， 港大的， 港大的，劉山清港大的、但他那個中學就是跟六八九同同班的 問題。就是看這些這先言，即使沒有、在鬥爭那裡沒什麼成效，但起碼都有承擔的，他真是民主中國這樣的信念，真的回大陸看，在那裡坐了冤獄回來、 我們不需要介意那個大家立場不同、即是說到尾其實這些就是以身 是、 去殉道、這些無論你站在哪一個政治立場、都受到人尊敬、 咁只要你覺得受人呢種尊呢種受人尊敬係一種值得去作為你生活嘅指標，咁其實已經係嗰個榮譽感嚟噶。我相信呢樣今到今時今日咧，如果我哋去講不足以影響成個社會，但係起碼如果連我哋都唔睇咧，咁呢個就實際上係成個道德傳統嘅淪喪嚟。 係啊，我哋都提嘅，有時好多時啲網友或者某一啲獨特嘅網頁都會講翻以前香港提倡自治嘅人，咁其中譬如馬文輝咁，我有時都會以此自豪，亦都係引以為榮嘅，即係喺嗰個喺殖民統治嘅時代，居然都仲有人係講自建立自治令嘅。後來仲有最近都發現咗，原來蘇偉澤都係以前嘅市政局議員，都提倡過係自治，同埋係以一個類似城邦嘅方式係令到香港喺1997之後個宗主權喺中國，但係呢度係類似一個自治令咁存在。咁即係喺好艱難嘅時期，好多人都係嘗試過宣傳呢啲嘢。當然當時就因為被呢啲民主中國論啊、民主回歸論冚過，但係起碼睇到我哋香港唔係話冇人嘅，亦都唔係話完全係屈服喺一個大中華即係中國大統一個意識之下。我哋香港有自己嘅意見，有自己嘅做法，只不過當時嗰、那個嘢俾一啲親共嘅學者又好，親共嘅政團又好，或者野心家又好，係冚住咗，咁啊冒唔到出嚟。但係睇到由1960年代一路去到1980年代，呢啲香港要求自治、要求建國獨立嘅聲一路喺度。 頭先你講，我覺得即係到適當時間，應該有人寫翻呢段歷史出嚟，作為一本書啦。就係香港自治思想史。係 啊，有嘅呢、這個，亦都可以揾翻，因為當時嘅人有喺報章講過嘢啦，喺公開論壇講過嘢啦，特別馬文輝嗰啲，亦有自己嘅回憶嘅書啦、自傳啦，未係自傳，但係起碼係回憶嘅書，好多嘢其實要發掘翻出嚟嘅。 咁我真係好彩，我年紀都夠大，我係見過馬文輝嘅。即當然沒有直接卡啦，就係喺我身邊行過啦。但係即係呢啲而家呢時候咧，我哋就需要有一啲所謂 role model 啊。 係啊， 嚇俾到我哋一個足夠信心，就係喺咁嘅時勢嘅時候，你唔好驚，你自己係第一個人。儘管如果係第一個就更加好。 係啊，第一個咪變乜乜之父啦，建國之父、香港之父、港獨之父咁諸如此類啦。 但是起碼在之前呢 你可以知道、原來有人都走了那條路、但只不過就是美景之路、okay？ 跟住下來剛才我們講了這些榮譽、這些道德的指標，他去做出來其實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令到現在的年輕人可以起碼有一點渣拿呢？ 一定要有個表述，即係個道德表述，始終如一。但係喺行動嘅時候或者言論嘅時候，要有所嘅調整或者靈活嘅變化。但係嗰個宗旨一定要唔好變嘅，即係話，譬如我主張港獨，咁你就千方百計都係話港獨，但係就在實行的時候可以避開一些法律的麻煩，避開一些東西是演述到它是沒問題的。等於我講建國實際上是獨立來的，但我說是城邦建國、華夏邦聯的方式來吹我帳，我實際都是獨立，甚至比獨立更好，因為是不單止香港獨立，還跟你中國平起平坐。一個邦聯兩個成員，一個成員得七百萬人，另外一個13億，但是大家都在個邦聯裡面投一票，你還不威到盡嗎？你這樣想的時候，你知道很多東西是藏在一邊的，但是就講可以講到出來，但是它亦是一個尋求，我如果我不講獨立，就尋求主權完整。我現在有相當多的主權，不過是主權完整和恆久諸如此類。很多方法是令到那個我們那個意志或者那個論述是不會動搖，咁之後就各方面嘅加入咧，可以有個歸因，佢乜鬼都得，但係起碼唔好太過搶逐對方嘅嘢，譬如話係爭取議席嘅時候要有所協調，唔好話我明係知道你個點，但我要搶你個嘅就話基本法永續基本法唔掂嘅，咁明係掂噶嘛，咁你點可以咁樣講咧？即係去到呢啲地方咧，就係行鬼詐就唔得啦，咁就係即係要喺那個理論要人格要完整，那個理論要一致，在論述的時候可以用它若干的靈活變通，但是如果對方有合理的理論或者合理的領導 你可以另立山頭，但是你不可以擁立人哋。 係啊，咁嗰個就係叫做策略性嘅靈活啊嘛，策略性嘅變通啊嘛，係咪啊？咁我因應個現實環境嘅改變而改變，但係嗰個就唔可以改變你個原則。換言之，你今日話港獨，你聽日唔可以話嗰個係純粹鴨脷真係好人 啊！即係話我唔係咩香港嘅 is not China， 嗰純粹係語言嘅問題嚟嘅。一度 Hong Kong 一個 China， 梗係 is not 啦。咁實際上你想講嘅 is not part of China， 你咪照講咯。你可以用基本法嚟拗噶嘛？你可以用基本法第二條就賦予香港嘅獨立嘅乜乜物物嘅權，明係就唔係你管治噶啦。咁你中央部委都唔可以介入香港，你咪講嗰啲嘢嚟辯論啦。咁嗰啲一辯論嘅時候，中共又好，政府又好，都港共又好，都冇辦法同你辯論。而嗰啲嘢唔係咩難嘅嘢，我已經做好曬噶嘛，你攞去用啦，咪。 咁啊，陳文頭先提嗰個咧，就係平起平坐嗰度咧，我覺得咧就最近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咧，可以印證呢樣嘢嘅。咁大家知道啦，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咁啊，希拉里以簡單多數其實係贏咗Trump 噶嘛。咁但係點解要透過呢個選舉人票去睇一樣嘢？就係好簡單，加州嘅人多係 啦， 但係緬因州或者呢個 Vermont 嘅人，或者甚至呢個 Washington D.C. 人好少。咁係咪純粹以一個數量多嘅去壓低一個少數量嘅人嘅意願呢？ 咁就唔掂啦。咁變咗你其他嘅州，譬如有啲係好多人去到居住，有啲係農業州嘅、畜牧嘅，或者係氣候差嘅，譬如阿拉斯加咁嗰啲咁嘅嘢，咁就一定係要一州有一個代理人一票，咁先至可以顯示到嗰個聯邦嗰個利益，或者唔同邦嘅利益，或者唔同州嘅利益。 如果美國真的實行一人一票簡單的普選咧，分裂咗噶啦， 分裂咗，一係東西，一係南包，一係就分裂四五塊都得啦。因為個嘢就係睇下你只要 please， 即係取悦咗嗰啲人口多嘅，或者係個利益係好集中嘅，即係嗰批玩 IT 啊，玩跨國貿易嗰批中產，咁人又多，咁跟住你就討好佢，跟住整咗啲出賣美國基層嘅利益嘅政綱出嚟，咁啊真係當選嗰啲低下層嘅工人啊、窮啊、農業嘅州份，咁就一定係同你死過噶啦。咁又美國又有槍械自由嘅，亦都有州嘅自己嘅主權嘅，一定同你玩，一定。結果就係翻以前嗰個年代啦。 係啊，你聽到落去咁，你覺得即係如果你係左監，佢梗係唔會啦嚇。咁大多數你就係少數服從多數嘛。咁但係即係嗰個故事嘅教訓係咩咧？就係、是你一旦係咁嘅時候咧，實際上咧，即係出現咗個最壞嘅情況，就係人數多嘅州可以侵略啲人數少嘅州，因為嗰個經過一個民主嘅決策。 民主決策，呢個總統嘅權喺嗰邊嚟，跟住個總統又聽呢個人口多嘅州嘅説話，就去欺壓嗰啲人口少嘅州啦。 唔係可以兼併添嘛？係 啊， 可以兼併添嘛？ 即係取消州界咁，或者係將佢變成一個殖民區都得嘅。所以有時係民主其實係唔係話一人一票嘅民主，係制衡健康嘅制衡，所以使到大家嘅利益都係均衡咁樣會捍衞到，唔係話一人一票選咗個嘢出嚟，咁嗰個嘢就話曬事，咁又唔係民主啦。咁 所以將來 咁咪賊嚟嘅，即係中央政治局就係嗰通嘢啦，即係中共嗰啲。 所以將來嘅如果有民主中國嘅話咧，就必然不能夠行呢個所謂簡單嘅一人一票嘅制度。 如果唔係就呢啲，我哋人口多嘅廣東嗰啲就話曬事，咁啊俾人打噶啦啲廣東人出嚟。 冇啊！呢啲又重温翻我哋一路講嗰啲嘢嚟啫嘛。咁但係我哋即係你而家拗緊嗰個美國總統人即係選舉人嗰個制度，我覺得咁簡單嘅咁，其實如果你聽即係以前嘅半島論壇或者而家成功論壇，其實你要即係唔需要再質疑呢啲嘢咯，係嘛？好啦，我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